小河流入大海，我家仗剑在海上巡逻，浪波里一条长长的航迹，我想家乡那条小河，那条小河，那条小河，那祖国的海，家乡的河，洁白的航迹变成歌谣，水面多少思乡情，便痴心报祖国，报祖国，一片痴心报祖国。 向强大，今晚开来烽火。